请看感应篇第32节，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过去我讲感应篇编了一个课判，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把它找出来印给大家啊。这两句经文呢，在此地呢，是讲布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佛家讲三轮体空，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便，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落实，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施恩要求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贪心未忘啊，于人追悔呀，吝心未化，贪而且吝，君子不为。儒家讲的最低的标准，儒家最高的讲圣人，其次的贤人，再其次的君子。这从前人说读书，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你读书才算真正有受用的。那么由此可知，儒家的君子虽然三毒烦恼没有断的，他能够扶得住。我们佛法讲扶烦恼，能扶得住。烦恼习气扶不住，这君子以下，这小人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为什么读书？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何在？如佛所说的，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啊。明白事理的人，就称之为圣贤。懂得分寸的人，这是君子。所以布施决定不要求果报，佛在经上确实有说，佛门当中布施佛陀菩萨阿罗汉果报 不可思议。啊，所谓是施以得万报。啊，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不是数字。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啊。于是许多人呢，把这一句话错会了意思。哎呀，佛门的生意好做，一本万利。啊，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布施，来修福，目的何在呢？求发财，求升官，啊，求佛菩萨保佑，全是为了贪心。为了贪心能不能得果报呢？实在讲，施是因，果报决定有，哪有没有果报呢？不过果报没那么大了。布施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很深的，那要讲你是什么动机，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动机是纯善，你的用心广大，那你果报就大了。你的动机是为了求自利，心量很自小，你布施的果报也就小了。佛家讲的这个布施，少施得多的果报，得大的果报。那是说人心清净，真诚清净，广大心是布施啊。这个布施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我们同样的，佛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果报可能就是一块钱。佛布施那一块钱，果报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什么原因呢？佛用真心。佛的心包太虚、量州、杀界，我们怎能比得了呢？所以佛家讲施以得万报不是假的，但是你要懂得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因心的。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所以我常常教同学们，人家问你借钱，你欢欢喜喜借给他了，绝对不可以想着他将来还给我。来借给他的就是送给他的，他还过来很好，不还过来也很好，你就没烦恼啊，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啊。你看看多少好朋友为了这个借钱才到后面反目成仇的啊，历史上有，我们现前环境上也看到不少。为什么会成这样子？就是借出去还想还回来，这个错误决定是错误，连借都不求还，何况布施。布施要求果报，你的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果报小啊。清净心什么都不求，果报大。我们现在讲无私的布施， 无条件的布施，这个果报就殊胜。你送给人家，附带很多条件，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的。现实上的例子，诸位如果细细反省一下，你就能够观察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战期间当中，大战之后，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援助，有的是借，有的是赠与，对全世界许许多多受灾难的战争灾祸的国家，都采取经济的援助啊，布施啊，但是都是附的很多很多的条件。结果所受赠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讨厌美国人，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什么原因呢？求报。如果美国人要是念了太上感应篇，要是懂得佛法，他今天的的确确是在全可以统治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对他没有不爱感恩戴德的，没有不拥护的。为什么呢？不是不求报吗？这是什么？布施恩德了，能感动人呐！他不懂这个道理。你今天有困难，我以前才帮助你，附带许许多多条件，你当然会接受。为什么呢？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心里不服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如果附带条件太苛刻了，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啊。这个是没有智慧，没有得圣贤，读圣贤书，不懂这些大道理佛家讲的统治世间的这些帝王，佛经里面讲的最大的经纶圣王，他统治的一思天下，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没听说过。正如同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土地太大了，那个住在农村里面一生也没有出过门的，他哪里知道什么皇帝什么总统啊，他不知道的，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他这个范围是国家统治的。经纶圣王，佛经告诉我们，他统治的范围多大呢？一个单位世界。从前我们认为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他统治太阳系啊，我们是太阳系的一个小星球啊。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我听到有飞碟，我也曾经见过，可能是经纶圣王派人到这儿巡查的。佛经讲的嘛，他有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他有轮宝，这个轮宝的是圆形的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这个 兵器。啊，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啊，是也是它的交通工具，轮堡。啊，那个飞碟是圆形的，不是很像个轮堡吗？啊，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啊，佛经里面讲的。啊，在一天当中，它就能够飞行巡查整个太阳系。这么大的范围是他统辖的，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要是依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哦哟，那个范围大了。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一个单位时间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就是银河系的网啊，金轮圣网。那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银河系啊，现在科学家计算，大大小小星球至少有100亿个。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还算是个小星球，不大了。这个是佛讲的是最大的国王，佛宝最大了，其次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国王都不在数啊，都算不上的。那么这个人福报大了，无论是人间天上，富是财富，贵是地位，那都是果报啊。富贵寿考啊，都有因缘的。如果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果报？地位越高的人，聪明智慧超过常人。德行也超过常人。他从哪里来的？不是天生的，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出来的。过去演培法师在世的时候，好像是我头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好像是1979年的时候，大概是1979年，他请我吃饭，问我，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民主制度，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我跟他讲，我赞成君主制度。啊，他说你落伍了。我说我并不落伍啊。君主制度的帝王希望保持他的传统，希望他那个朝代子子孙孙都能够维系下去，他有这样一个心，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可以说用尽心血， 因为有好的继承人，他这个政权才能保得住啊。如果是个败家子，一定是家破国亡。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继承人的教导，都是请国家第一流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来教导啊，来教太子啊。换一句话说，他是受最好教育的。这个就太难得了，别人没有这个机会，他有这个机会。他只要不被这些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他统治这个国家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国如是，家也如是。所以从前父母全心全力教导子女。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就没有了。民主里头说老实话，这个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帝王。民主一任三年四年，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是个未知数。所以我总是觉得民主比不上君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确确实实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中国说老实话你从 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了，汉朝时候那就是确立了你看看古时候诸位读历史，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军权跟相权那种关系就像现在公司一样，军权是董事会权力机构，相权是办事的机构总经理，宰相就等总经理，皇帝好像董事长权责划得很清楚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要听别人意见的，接纳别人意见的，都是从小教的。不能接纳别人意见，不能够尊重别人，你这个皇帝位置决定多久一定有人起来取而代之把你推翻。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好过去方东梅先生至少给我讲过十几次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他叫我读周礼，他说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周公制定的。如果周公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循不违背，他说可能到今天还是周朝天下。子孙不照这个做了吗？那就没法子了，就亡国了。商殷纣王的败亡，大忌女人，宠爱女人周幽王的败亡也是宠爱女人那个皇帝一宠爱女色就完了，他不是别的原因呢。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真正忠心谋国的这些大臣他都不理会了，不但不理会，有的时候讨厌把他杀掉，他怎么会不亡国呢？ 所以诸位要晓得，朝代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末代帝王啊昏迷，他才会亡啊。他要能守住祖宗的惩罚，不会亡啊。守住圣人的教诲，就能得到天下人，这是心悦诚服。圣人的教诲，居高位的，对天下人不施恩德。你看佛教菩萨，第一个不施人，第二个守法了，持戒就是守法了。受罚这个意思深广无尽的，第三个叫我们忍辱，要有耐心，要能忍的，第四个精进，第五个禅定，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幕后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不求报是智慧，不追悔是智慧。帮助别人附带许多条件，没有智慧。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个注解后面引《金刚经》上一句话，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这个境界比这两句又要高得太多了。无所住是完全不住相了，真的做到三轮体空。所以经上又说，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量啊！这话都是真实话。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领导世界。主持这个世界，佛家六波罗蜜就行了。我过去跟诸位讲过多少次，你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我们买这些 VCD 你们都看过，问题有没有解决？不但不能解决，越搞越复杂。战争要能解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解决了，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还有第三次，后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无数次。这就是说明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问题就能解决了。美国人打韩战，花了 180亿美元呢，180亿。这180亿要拿去布施南北韩，我想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无条件的布施。你布施之后来调停他们，谁不尊重你啊？谁不听你的话？你是好人吗？越战花了10倍，1800亿美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永远结的冤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谁愿意干这种事情？这1800亿送给越南，我相信越南人看到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大恩人呐！我们冷静想想啊，无私、无条件帮助别人，真正是为别人利益着想，才能解决问题。今天这个世界纷争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任何人他考虑问题，第一个。观念对我有没有利益？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跟外面交涉的时候，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念就解决不了问题，问题结症在此地。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圣贤教诲是：你要考虑他为他的利益，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符不符合大众的利益，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摆前面。我的利益是自私自利呀，你怎么能服人呢？念念想到他的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抛弃掉，给诸位说，自己真正得最殊胜的利益。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圣贤的教诲呀！我们中国人讲话，现在真的是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啊！英国人汤恩比说话，人家就相信，他说的话很好。一点都没错，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大乘佛法跟孔孟学说。这他指出来了，大乘佛法是什么？孔孟学说又是什么？到哪里去找？现在找孔孟的书不难，找大乘佛法也不难，找到之后不懂啊。佛家常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找到了看不懂，或者看把意思看错了，曲解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总结，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要解决教育问题呢，头一个是师资问题。 如何来培养世子。所以今天这个世间第一等的大功德，培养世子。诸位也一定要明了，今天亡国灭种不怕，小事；道统断绝是大事。佛家讲是化身慧命的，这个不能断的。这个断了的时候，这个世间人苦难无边呐，这道统不能断呐。能有一两个人续佛的慧灯，一切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就有一线光明。这个机会也不是容易遇到的，我们遇到了要珍惜。绵延诸佛菩萨圣贤的道统，要担负起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使命。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那就在你发心。你真正要发心，一定要具足清凉大师所说的信解行证这四个字，通通具足，你都能够做到，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做得到。贫穷沦落到乞丐也能做得到，乞丐里头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圣贤。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你肯不肯去做。还是我们现在讲经这个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自己总想想，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为别人做好样子？果然能够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你就是圣，你就是贤。你就是佛，就是菩萨。这些话了，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了。诸位一定要细心去参究。圣人他的心性与性德相应。信德是什么？信德是真诚、清净、平等，决定没有高下。 啊，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跟到我参观澳洲雪梨的一个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啊，他总经理来接待我。告诉我，他们这个公司从总经理到下面这个员工，啊，一直到的清理卫生的那个工人，他说我们都是第一，都是平等。啊，我们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清洁工人拿着清洁工具在那里扫地，他第一，他扫得很干净，第一了。柜台里面站的这个服务员接待些顾客，清洁办事认真负责，第一。经理做经理这个是第一，我们公司个个的第一，这是对的，啊，所以总经理进了门的时候，正在扫地的时候，亲切打招呼，彼此打招呼。为什么？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公司叫第一公司。啊，每个人把每个人自己本分工作做的尽心尽力做好了，他是第一了。人人都第一了，每一份工作都是第一了，这个公司才真正叫第一公司啊！所以我们带一些佛法赠送他们，他们很容易接受啊。佛的教诲跟他所想的、所做的相应嘛。啊，职务上有阶级。人格上平等的，阶级是职务不一样啊，人与人之间平等啊，没有两样啊。阶级有没有呢？有。平等有没有？有。正是华严经上讲的，刑部不爱元荣，元荣不爱刑部，刑部就是阶级啊。有董事长，有总经理有科长啊，一级科员呢，一直下来这个员工有阶级这是刑部啊，但是他有平等无论在什么场所当中，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亲切的所以职务有高下，职务并不妨碍平等，平等没有妨碍职务。我到那去看，没有想到，哎呀，华严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我很佩服，非常赞叹。这种精神理念，我那天还希望他能够推广，推广到每一个。政府的机构、私人的机构能推广呢，这澳洲是第一了，这世界第一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一个祥和的气氛、团结的气氛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他们那个总经理领导有方这是智慧，智慧真正落实在生活里头，落实在工作里面 值得人赞叹。我们居士林净宗学会也在做，一般看起来还算不错，实际上做得不够，还要认真，还要努力。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